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 北京时间十点整 ，FM 986，在。